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 欢迎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 我们每天晚上都会在这个节目里跟你见面。 是的，在这儿有好听的故事， 还有非常好玩的笑话， 还有好听又好看的儿歌。 大家如果是每天晚上都收听的话呢，那就算是我们的好朋友了。 谢谢大家的支持， 别忘了也把我们的节目介绍给更多的朋友哦。 现在开始听故事吧。我觉得你们人类真有意思。 怎么了？ 你是人对不对？ 烫耳朵，你不要说这样的话，你是人对不对？难道你的意思是说我不是人吗？ 你是人是人， 我是 还是漂亮的女人， 而且是善良的温柔的人。怎么 既然是人，为什么跟动物一定要 跟动物一定要干嘛？ 要有属性对不对？比如说你是人，你属猪。 塔耳朵，十二属相是我们的传统，是我们的文化呀。 那你人为什么一定要 属？ 还有人属兔， 还有人属猴呢。 你是不是很崇拜我？你是不是很崇拜猴子？ 我为什么要崇拜你？为什么要崇拜你？为什么要崇拜你啊？ 你属于我。 我不是属于你，我是属兔。 属，对，你就是兔。 我是属兔，不是我就是兔。 A 小小群兔姐，小兔群，兔群，兔姐群。 这样吧，我来考考你，你知道十二属相都有什么吗？ 鸡， 一个 鸭， 没有鸭子。 鹅， 没有鹅。 兔， 没有兔。 猪，刚才说过了， 有猪。 马， 有马。 牛， 有牛。 牛， 已经有牛了。 兔， 我来给你背一遍，你好好记住好吗？ 好的。 紫薯， 什么叫紫薯？哦，我知道，吃的紫色的那种红薯，紫薯。 塔耳朵，拜拜。下面的故事是两位加拿大的大朋友为我们创作的，他们是希瑟哈特·萨斯曼和吉纳维夫·寇特，是由艾斯泰尔翻译的。我们要谢谢青豆童书馆重庆出版社为我们出版了这本书。听听糖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诺丽站出来。诺丽是个漂亮的小女孩，长长的黑黑的头发，红红的脸蛋儿。诺丽总是努力做正确的事情，比如她会在公交车上给老人让座。奶奶请坐这儿。 哦，谢谢，真是个乖孩子。 她会在商店为孕妇开门。请您走吧。 哦，多可爱的小姑娘，真棒。 在面包店，她看到一个男人的零钱掉了，还捡起来还给他。 哦，谢谢姑娘，真是个好孩子。 可是今天在学校里，当诺丽看到孩子们欺负赫克托的时候，她却僵住了。赫克托是个又高又瘦的男孩，戴着大大的眼镜，那些调皮的孩子们在后面笑话他，说难听的话。这个时候，诺丽就在旁边，他一动也没动，他一个字儿也吐不出来。其实诺丽很想在孩子们笑话赫克托的时候站出来，然后让他们停下来。当他们笑话赫克托的名字的时候，他是这么想的。 赫克托，多难听的名字。 哦，诺 里很想说停下来，不要这样说，但是他没有动。当那些孩子笑话赫克托的身材的时候，他也是这么想的。 哦，瞧他瘦得像根棍儿。 诺丽真想站出来，可是他一动也没动。当他们又笑话赫克托的眼镜的时候，他依然是这么想的。 啊，他的眼镜太圆了。 哦，瞧瞧戴眼镜的四眼儿，四眼儿。 啊，诺丽真的好想让他们停下，可是他还是站在那儿。诺丽太害怕得罪人了，他怕如果他站出来，那些同学会不高兴，会生他的气。于是他只是呆呆地站着，一句话也没有说。 唉， 其实当诺丽还很小的时候，他才不在乎谁喜欢他谁不喜欢他。当然除了妈妈，诺丽最爱妈妈，还有爸爸啊，还有邻居家的小狗斯派克。要知道，让斯派克生气可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但是大部分的时间，诺丽一个人就能玩得很开心。他钻进箱子，假装那是他的城堡，他跟娃娃在一起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不过现在诺丽长大了，他更喜欢和朋友们在一起，比如他最好的朋友苏西。但是朋友们说的话，诺丽并不是每一句都喜欢。比如上次做游戏的时候，苏西就笑话他。 瞧诺丽，你这件衣服真可笑。 诺丽一点也不喜欢别人这么说。还有吃午饭的时候，艾比盖尔对他说， 哦，诺丽，你吃的是什么呀？真恶心。 诺丽吃的是妈妈为她准备的午饭，一点也不恶心，而且很好吃。在上芭蕾课的时候，诺丽总是学不会抬腿的动作，一个女生也说她， 难道这么简单的动作你也学不会吗，诺丽？ 那时候诺丽很生气。今天当他的朋友们在大家面前说， 我们都讨厌赫克托，是不是诺丽？ 他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于是就在所有人都嘲笑赫克托的时候，诺丽僵住了，他一动也没动，他一个字儿也吐不出来。唉，回家的路上，大家还像平常那样一边聊天一边嘻嘻哈哈地笑着。可诺丽走在最后，她低着头看着地面，她再也没有办法为自己感到骄傲了。那天晚上，诺丽躺在床上抱着她最喜欢的娃娃，怎么也睡不着。她想着赫克托，他觉得赫克托的名字不是很难听，那么跟其他孩子比起来，他有什么不一样呢？诺丽觉得赫克托的眼镜让他看起来很聪明，一点也不奇怪。但是如果诺丽站出来，朋友们很可能会开始批评他，说不定也会像对赫克托那样笑话他的名字，说 哦，诺丽的名字真是奇怪，难听死了。 说不定还会说她的头发难看，说不定还会说她的坏话，在她过路的时候伸出脚来绊倒她。诺丽想象着，假如那样的话，以后吃午饭她就会剩下一个人，没有人和她一起，没有人搭理她。说不定小伙伴们会在他背后指手画脚，笑话他的头发、他的裙子、他的背包、他的鞋子、他的所有。放学以后，也许没有一个朋友愿意跟他一起玩，他只好一个人坐在花园的长椅上，看眼前的鸽子。 诺丽就这样想啊想啊，想到很晚才终于睡着了。 第二天，当诺丽和苏西在公园玩的时候，诺丽又看到了赫克托，他正在旁边荡秋千。可是突然，一个男孩很凶很凶地跑到秋千旁边，凶凶地对赫克托嚷嚷道： 嘿，下来赫克托，该我了。 赫克托说：但是我才刚刚开始啊。 可那个男孩根本不听他说什么，就这样把赫克托从秋千上推了下去。 赫克托摔倒在地上，眼镜也从脸上掉下来了，好可怜。 诺丽又僵住了，他一动也没动，他一个字也吐不出来。可他的朋友苏西却哈哈大笑起来，好像这很有意思。诺丽真不明白他到底在笑什么。 诺丽受够了，不，不能这样，该结束了，他们必须停下来，到此为止，不能再欺负赫克托了。 诺丽再也不能忍受站在旁边什么也不做，于是诺丽走过去，走到秋千旁边，她捡起了赫克托的眼镜递给他，然后对那个男孩子大声说： 你们太过分了，赫克托有什么招惹你们了吗？ 他的声音那么大，表情那么严肃，完全不像平常那个诺丽。苏西停止了笑声，僵住了。 这一次是苏西一动也没动，是苏西一个字也吐不出来。不过那个荡秋千的男孩却在一边起哄： 会看呐，赫克托需要一个女生来救他，这真是太可笑了。 可诺丽却转身对赫克托说： 你听到他说什么了吗？ 赫克托戴上了眼镜，从地上爬了起来，他笑着对诺丽挥了挥手说： 我才不在乎呢。 然后赫克托捡起了他掉下的书包，对诺丽说： 你好，你是诺丽吗？ 是的，你好，我知道你叫赫克托。 接下来，诺丽和赫克托就这样肩并肩一起离开了公园。在离开公园的时候，赫克托非常友好地对诺丽说： 哦，真是太谢谢你了，谢谢。 瞧，诺丽做到了，而且完全不用担心以后没有新朋友。 哎，塔耳朵， 嗯， 昨天我收到了一封信， 嗯， 是一个小朋友写来的。 哦，说什么了？ 他说：亲爱的小群姐姐和唐耳朵兔子 啊， 你们有秘密的朋友吗？ 有秘密的朋友吗？ 我经常在想，你们讲故事的时候旁边有人在听吗？ 嗯，好像没人在听吧。 嘘， 哦， 我们讲故事的时候好像真的有人在听 啊。谁？ 你忘了？ 在什么地方？ 就是我们的录音师啊。 哦，对啊，录音师。 他算我们的秘密朋友吗？ 嗯，我们能看见他吗？ 我们好像能看见他。 他能看见我们吗？ 他好像也能看见我们。 你好吗，外面的秘密的朋友？ 他好像不理我们。 嗯， 啊，哦， 神秘的很啊。 每次我们讲故事的时候，我们的录音师偷偷的在外面透过玻璃看到我们。 哦， 他假装没有看到我们。 哦， 他假装没有听见我们。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他可能是怕我们两个人不好意思吧。 嗯，嘿嘿嘿，我不会不好意思的，嘿嘿嘿。 大耳朵， 他还是没反应。 严肃点。 嗯， 我很正经的跟你打招呼。 你好吗？ 你好吗？ 他还是没有反应。 也许他听不见我们吧。 哦， 也许 听不见我们，他叫录音师吧。 只有在收音机里能听见我们？ 不知道呢。 也许只有在手机的微信公众号上能听见我们？ 他为什么戴一个那么大的耳机呢？ 他也许在偷偷的听我们。 他的手上在按着什么按钮呢？ 他好像是在帮我们调整一下我们的声音。 我的声音不好听啊。 你的声音真的不怎么好听。那为什么我们播出去的声音那么好听？ 哦， 难道是他偷偷的改变了我们的声音？ 嗯，原来你的声音像男人一样，然后通过他的这种调试就变成了小群姐姐的声音。 原来你的声音像犀牛一样，通过录音师的调试就变成了一只兔子。 啊， 难道跟我讲故事的不是一只兔子，而是一只犀牛假装的兔子？ 他怎么能够做到的呢？ 不知道。 嗯，看来他真是一个秘密的朋友啊。 嘘，秘密的朋友是不能告诉别人的。 但是现在好像好多人都听见了。 嘘，别再说了。 说什么？ 嘘， 秘密的朋友吗？ 没说。 没说？可是我说了。 嘘， 不止我说了，你也说了，你别再嘘了，我想上厕所。 先去上厕所吧。 走吧。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在家喂三岁的呱呱吃鸡蛋，呱呱看着厨子上面贴着的公鸡贴画，问妈妈说： 妈妈，鸡蛋是这只鸡下的吗？ 不是啊，公鸡不会下蛋，母鸡才下蛋呢。呱呱听完非常好奇的又问妈妈说： 那为什么不让母鸡教教它呢？ 呱呱一家三口回爷爷奶奶家，一路旅途劳顿，终于来到了家门口。呱呱三岁了，抢着去敲门，等爷爷奶奶来开门，小手拍门半天都没有反应。呱呱的爸爸在旁边来了一句： 用嘴呀。 没想到呱呱嘴在门上亲了一下，门还没有开，于是呱呱说： 骗人，用嘴亲了也没开门。 爸爸指着呱呱的头说：亲得开吗？啊，怎么不动动脑子呢？结果呱呱好像是听明白了，他恍然大悟，然后直接就用脑袋去撞门了。呱呱的妈妈在家里种了好几盆兰花，六岁的呱呱从来都没有关注过，直到有一天花盆里面长出了一棵杂草，呱呱忽然像发现新大陆一样，立马就来了精神。他对妈妈说： 妈妈妈妈，你快看，花盆里长草了，太有意思了，我一定好好养着它。 结果每天早中晚都要看几遍，还时不时地给浇水，一天天小草长得是越来越高越来越壮。再后来，为了让杂草长得更好，呱呱就把兰花给拔了。现在小朋友很小就有攀比的想法，这种想法可要不得。这不，前几天呱呱的妈妈路过楼下的凉亭，听见两个小朋友比家里谁有钱。只听团团说： 肯定我家有钱，我叫我爸爸把太平洋给买下来。 呱呱说： 行了，别吹了，